界，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纪念这一天，这一天自然是我有心的天下，这一天下承诺，不求你懂，只求你别惹哭我。你的难过好好分手，就当我有错。什么谁爱过谁伤过，走到最后都是一场空。挥一挥手，挥别承诺，不求你懂，只求你别惹哭我。 失去的东西即使能回来，也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。你当时想要一杯酒，我只有一杯水，水你倒了， 酒你最后也没能喝得到。人总是能把最好的东西糟蹋之后呢，才开始感慨人生若只如初见。而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覆水难收别回头。来听到 SHE Rain Rain Rain。 终于了解等待滋味，让人什么状况崩溃。难道你对我没感觉，给了你好吗，怎么还不来爱点。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， 会不会是你压上机心在你街，心跳的声音蹦蹦中的音，跑铃声未停，刚刚按下通话键。要求耳朵提高清澈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，你的电话绝不留着。 Ring a ring a ring， 爱的歌声灵验，广告往外扩，希望每月底再考虑通话费。体温依然烧到沸点，我不怕熬夜，管他黑眼圈也来电。接到你的来电我会大喊 yeah，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， 抱歉问了几次到底怎么样，一时兴奋很难收敛。反复看手机好几遍，总担心电池突然没电，你到底有没有感觉，给了你好吗，怎么还不来爱一遍。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， 也不会是你要想起身才能接，心跳的声音砰砰中的音，靠铃声会听，赶快按下动画键。要求耳朵提高清澈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，你的电话绝不留着。 Ring a ring a ring， 爱的歌声灵验，外国希望每月底再考虑通话费，体温依然烧到沸点，我不怕熬夜，管他黑眼圈也来电 again。 全面在进行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，不知你是否在等待，我已经在这边期待。 Ring ring ring， 希望听到你说 hi。 要求耳朵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，你的电话绝不漏接。 Ring a ring a ring， 爱的歌声灵验，不要往外过，希望每月底再考虑通话费，体温依然烧到沸点，我不怕熬夜，管他黑眼圈也。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，你的电话绝不漏接。 Ring a ring a ring， 爱的歌声灵验，快到往外过，希望每一滴在考虑通话费，体温依然烧到沸点，我不怕熬夜，管他黑眼圈也绝不喊累。 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品艺术之美，修气质家用。住院室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、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鞋城北侧2楼住院室，3159000。 酒香甘甜，入口醇和，五粮纯酿干邑杯酒。干邑杯酒精选高粱、小麦、玉米、糯米、大米酿造，好喝不上头。干邑杯酒，咸人西大街203号，电话18-3267-5399。 生活与梦想其实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 属于你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不知英雄，不读三国。若是英雄，怎么能不懂寂寞？ 独自走长江奔波，月光太温柔。早早不能说，一心要那金就有。阴谋阴谋，听说暗度淡薄。 草草不能说，一心要那金就有，阴谋阴谋，别说暗度淡薄。东汉末年分三国，烽火连天不休。 想要成为一个快乐成功的人，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记得随手关上身后的门，学会将过去的错误失误通通忘记，不要沉湎于懊恼悔恨之中，要一直往前看，时光一去就不复返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不要使过去的错误失误成为明天的包袱。来听到柯以敏的底线。 曾经的美好在脸上搁浅，不想要那么明显。当我们相恋，甜蜜的情节，你表现得好完美。你还是我生命中的起点，有一 段时间以为你是永远，我们之间的演变从熟悉变成失恋，如果说点头微笑是底线，关系不能往前，结果不能红颜，不想站在明天回顾这个句点，允许你给的拥抱从真心变成敷衍，如果说承诺已经是底线，不管是谁欠谁都能情有可原，只因把你当成爱情的经典。那么明显，当我们相恋，甜蜜的情节，你表现得好完美。你还是我生命中的起点，有一段时间，以为你是永远。熟悉变成失恋，如果说点头微笑是底线，关系不能往前，结果不能红颜，不想站在明天回顾这个句点，也许你给的拥抱从真心变成敷衍，如果说承诺已经是底线，不管是谁欠谁都能情有可原，只因把你当成爱情的经典。不管是谁欠谁都能情有可原，只因把你当成情的经典。 当你在排队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一个规律，另一排总是动得比较快。当你换到另一排，你会发现你原来站的那一排呢开始动得比较快了。你等得越久，越感觉自己可能是站错了排，这是一个恒定的定律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倪安东《散场的拥抱》。 从你的眼角慢慢的明了，我能做的很少，原来你藏着伤，但不想和我聊。你学了电影像某种预告，不坦白的主角，最后流着眼泪，坚持独自走掉。散场的拥抱，我还在燃烧，在你心里的浪潮，拒绝让我看到你煎熬，不肯明什么是最想要，还在又想乐园又想煎熬，散场的拥抱，混乱的心跳。能道歉和好，

的伤痛。仍然念着我纯情的激动，纵横放肆奔放的节奏，不可收拾你乱心的口吻，所有晶莹剔透的感受。于是爱恨交错，忍受受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。于是悲欢起落，忍紧握，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。于是爱恨交错，忍受受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。 各位好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悄悄溜走的时光中，我们不再年轻，轻轻逝去的岁月中，我们不再任性。曾经的生活当中有过遗憾，有过缺憾，于是非间伤过痛过，在坎坷中笑过甜过。来听到弦子的时间的伤。 一个人守在风中等承诺，一封信一年时间都掠过，一颗心消瘦，两人的寂寞，回忆都是个人在喜悦中散去了，我的手被温暖过，幸福了。当缠绕爱情的帷幕落下了，我还剩下什么？时间的伤不曾落下，泪水哭散自己尝，转眼就心酸了。时间的伤让爱散去光芒，

世界上总会有这样的一部分人，他们的背后呢默默站着的一个人，可是他们不是看不见，就是选择视而不见。就像林志炫有一首歌里面唱的那样，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，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。来听到总有。 谁是我的脸，总是被现实拒绝，失败磨损了感觉，领带和西装里面真心与虚伪，平凡让我越来越疲惫。阳光还是那么耀眼，让我厌倦我的妥协，除非还想继续后悔，我渴望真的改变。总有一条路，总有一片天，总有什么挡在我面前，总有一个梦让我心甘情愿。不再对自己敷衍，梦值得实现，寻找一个我要的起点。的起点， 迷茫是生活的常态，很多时候呢，它只是才华配不上梦想而已。不要迷茫了，把当下的手头的工作做到极致，前途就会一片晴朗。 Last night I saw the fear in my fire burning your eyes, the way you were looking at me like a deer in headlights. Didn't they tell you to not bring a knife to a gunfight? I'm giving up, I'm giving in, I'm giving up, I'm giving in. I don't need a crown and I'm king, I'm giving up, I'm giving in. I don't need your love, I don't need a thing. I'm gonna do it, I'm gonna do it.

是场玩耍，因为两人都笑弯腰就无伤大雅，但你眼神透露爱情已难免梦了呀，却不肯用青春冲刀交换筹码。是命运给我的刑罚，相爱多难的你我却总放手了，连眼也不眨。想念是否和我摸着父母两张青涩脸颊，将当年爹妈曾教客气的害怕，我们都会装傻。这眼发混淆真假，连一句你还好吧都那么圆滑，问得多巧妙，我只能回答谎话。不再装对方在装傻，舍不得你的幸福参杂，是谁说的放弃梦想才能长大，才可能伟大。回忆的心之秘密有妈妈，这个版本的你我是否值得能一路挣扎，倔强在拳头里磨着，把脸颊磨灭成疲乏，误以为在预备成为与彼此的家，我们多会装傻，笑真与假，连一句你还好吧都那么圆滑，问得多巧妙，只需我回答谎话。不再穿就请谁装傻，舍不得你的幸福有过我参杂，是你说的忘了吧才可能长大，于是我舍得把一直都为难，只是要是我够傻，就不会想起了办法一阵乱叫，想处理得多圆滑，为何我们不能真实回答实话，我若不配合装傻，爱就幻想很久很有那么复杂，你我就不会把最好的年华给另一个他。 从今天开始要学会控制情绪，自大的时候呢要回忆失败，自省的时候想想忍辱的时刻，自以为是看看能否让风驻步，腰缠万贯的时候呢要想想那些正在挨饿的人。来听到的歌是李行亮和与宗林合唱的知心朋友。 我半睁开了城市夜空，只剩下孤单的我，不想你睡了工作也累了，明天还要去生活，怎么这世界太难了，停不下来了，

心定，我的胸怀指引，我的有何无心，我离不开 Darling， 更离不开你。 薛之谦近年突然爆红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《你还要我怎样》是他包揽词曲的招牌的薛之情歌，正话反说的一个歌词，从冷静到激动又回归冷静的一个情绪铺垫，苦情催泪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薛之谦风格。当音乐和生活不断磨合，薛之谦的音乐更加充满充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。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，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，我还在逞强说着谎，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，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。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，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，思念在逞强不肯忘，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。我越爱越被动，越要落落大方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割我悲伤，我没能力遗忘，你不用提醒我，哪怕结局就这样。还能怎样？能怎样？最后还不是我的情人的立场。你从来不会想，我何必这样？

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行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有没有一种爱能陪伴征途，感觉寒冬的丝丝暖意？有没有一扇窗能化解痛楚，打开心灵深处的另一个世界？有没有一首歌能忘掉过去，让一切从容？人海中有诸多无奈，又有诸多的追逐，不要太在乎，也不要太不在乎。光良，让你飞。 你和我看着蓝天，安静且无言，自由地感受整个夏天。这样是你想起他混乱的句点，你掉眼泪，我陪心碎。你松开我那双手，内疚和挣扎，恨自己犯了错的感觉。你和你抱着我时候，心里出现一个他，想尽赶忙讲，你说你虽然依然爱我，却无法忘了他。简单的我爱你一路回家，可是我却不是他，得不到你想要的他，是吗？太多细节让你挣扎，有一种的牵挂，却把他思念融化，就是要成全你和他。去飞吧，只要你微笑，角落的我也知道。你松开我那双手，内疚和挣扎，恨自己犯了错的感觉。你和你抱着我时候，心里出现一个他，想起你说你虽然依然爱我，却无法忘了他。简单的我爱你一路复杂，可是我却不是他，得不到你想要的他，是吗？有太多细节让你挣扎，有一种的牵挂，却把他思念融化，就是要成全你和他。去飞吧，只要你微笑，在角落的我也知道。别怀疑放弃我是否对错，我会自己好好的过，不要再埋怨自己做的承诺。我爱你不复杂，可是我却不是他，得不到你想要的他，不是吗？太多细节让你挣扎，有一种的牵挂，却把他思念融化，就是要成全你和他。去飞吧，只要你微笑，在角落的我也知道。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《制造浪漫》，这首歌呢有两个版本，最早的是1997年由郑中基和陈慧琳的演唱，收录在了《体会》的专辑当中。就像歌曲当中所写的那样，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。在爱情里面，只要你肯花心思，怎能不让对方掉进爱的陷阱里呢？ 幻想

怪谁，别再像宝玉黛玉的结局那么可悲，不用去后悔荣华富贵，只要你再没不对，只要你会愿意去追求自己。 说真正的爱情是自私的，不自私的爱情不算爱，尤其是女人，那是因为全心全意的付出的时候呢，渴望得到对方的回应，就算不能对等，至少能够让这颗忐忑的心带来一点点安慰。可能女人最怕的是男人在烟雾里徘徊过后呢，依然也不回头的离开。听到的是辛晓琪的自私。 夜来了，我拍的心也慢慢被覆盖，你忘了熄灭的烟头，燃烧微弱期盼，背对听你的脚步在身后徘徊，却终究沉默悄悄离开。早已熟悉的香味随风飘散，那叫做自私的香水是你的最爱，站在属于爱的舞台，不能有太多的独白，难道你不明白？ Promise me you'll wait for me，伤痛的过往可以不在乎，回头依然有路。Promise me you'll wait for me， 有爱的女人忘了所有苦，不保留，不停付出。 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收听了，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，拜拜，明天见。 我找不